当宠物，你呀、啊、就不该伐那棵老神树。 哎，你说这些干什 么？你别拦着我、 算了算了，这也不能都怪老马呀，都快五十年的事儿了，那还提他干啥呀？是不是？马大哥呀，我们呐就是来告诉你个信儿啊。哎，我们走了啊。哎，走啊。 啊，走了。 人都走了，哎呀，你还傻愣着干啥？哎，你这是折腾啥呀？ 你别管我。 你又要上山去？ 上山咋的？ 不行，上海那个大专家来省城就待十天，我好不容易才预约上的，就是你。 我不上老神头瞅那么一眼呢，就是去了省城这心里也不踏实。让开。 不行。 你躲喽。 老神头勾着你的魂儿了啊。哎呀，早点回来。哎呀。嗯。哎呀。 大山兄弟， 哟，于老爷子，我就估摸着你得来。 哎，你七十八，我九十九，我才比你大十几岁，叫哥。 还九十九啊？五十年前你就说你九十九，真是。 多咱都是九十九，你不乐意咋的？ 哎。哪能呢？坐，喝口水。 我呀，一来是看看这老神树庄子，二来呢，是给你马大山报个信儿。 啥信儿啊？啊，老爷子， 别忙，等一会儿才轮到你呢。 咦， 来。给他倒酒。 什么？给树庄子倒酒？ 倒。 好，倒就倒。 把香点上。 我说你 点呢。 好，点，点就点。 老神树啊，采药的老鱼头来看你了。哎，想当初你在老神头上站着的时候，我老鱼头得扬着脖子瞅你。现在你就剩下个大树桩子喽。来，喝杯酒吧。现在，